叶倩文《我的爱对你说》。在过去的那个年代，很多人对于爱和喜欢是羞于表达的，因为这些感情的背后藏匿了更多的情愫。可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能够真正的不顾一切去表达感情的人才显得更加的热烈且珍贵。可能也正是因为那个重要的人，才让我们真正的第一次放下矜持。继续的和你相约在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巫启贤、方力仪，《只爱一点点》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的爱留给你。 张雨生那首歌曲《天天想你》，张雨生当时呢从小就酷爱音乐，你从他的音乐中就可以听出来，他是一个固执倔强的人，充满想象力，对未来充满期待和自信。他的声音时而淡定，时而激昂，时而苍凉，时而温暖。他也是华语乐坛少见的具有绝佳歌喉的创作型歌手。刚才你听到的歌曲来自于《天天想你》，是张雨生1988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。整个专辑的风格是清新的，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光明和希望。那首歌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。马上来继续为你分享张雨生《想念我》。 生活不再是七堂课，好梦也都特别久，心情都飞出窗口，风筝等待升空。年轻永远是一个梦，梦中的人爱唱歌。当我换上新面孔，是否还记得我？上车想找个朋友，听我说说心里的忧。看到你纯真的笑容，我知道我不寂寞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。 2018年的第一个月，许多人呢已经在跃跃欲试地等待着过年了。而在这个时间段，给自己来一场旅行更是不错的选择。年初和年末的交替，用一场旅行来给2018年开一个好头。今天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很多人印象中的西双版纳是神秘的热带雨林和珍奇的动物，又或是欢乐狂热的傣族泼水节。

漫长也不为伤口，如今有你我不寂寞，再多折磨都能承受，重重打击仍不肯放弃，因为你是我的所有。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，不曾祈求你滴眼泪，不是我不愿去面对，只是怕你为我伤悲。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，不曾祈求你滴眼泪，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生活中我们总会留下太多的未完成，无论是没挤完的牙膏，没看完的书，没吃完的面，还是没做完的工作。有些的剩余我们可以选择丢掉垃圾桶，而有些剩余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淡出。某一天蓦然回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种未完成的事突然带你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完美和遗憾永远只是相对的两个合集，他们让我们懂得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，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，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，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，也只是在梦中，分手，